7月十七号晚上的10:06，大家还好吗？这里是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玛丽怎么了呢？玛丽， 喉咙有点不舒服。 你是不是脑袋有点不舒服？ 我是玉米，嗨，大家好， 欢迎玉米。今天玛丽姐姐不在，她正在欢庆她人生的一些事情。也不讲为什么， 还是什么？ 不是不是。好，所以呢，今天呢，就请玉米来陪我完成这3个小时的节目。因为今天实在太累了，所以我打算用朱慧英的方式主持。那就好，各位 baby， 礼拜天也要好好的加油。我们要做一个下班王子或女王都可以。 我觉得朱姐的口音没有你那么重。 朱姐口音没有这么重吗？ 没有没有。 啊、oh, ，真的，各位的 baby 真的很棒。 你好像谁哦？ 朱姐的 baby 真的很棒啊，朱姐。 郭富城，你比较像郭富城。 啊，我比较像郭富城。 对， 所以朱姐其实是女版的郭富城。怎么了吗？哎、欸，郭富城很帅。 郭富城很帅，只是我想说，朱姐有想要当郭富城吗？ 我就说男版啊，这也不是重点哈。今天就会比较稍微轻松、慵懒一点。 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你今天干嘛了吗？ 我不是应该要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吗？ 好吧。 有够放松。好，今天的3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啊，我太积极了。今天3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呢，第一个小时一样是我们的哈雷路亚，帮你哈一下哦。那哈雷路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很郁卒，你很难过，你很伤心，或是你很开心，你很快乐，你得到了奖励，得到了荣耀 ，anyway anything。Everything 都可以在第一个小时，让我们帮你哈利路亚，帮你加油打气，摸摸你的头，摸摸你的脸，摸摸 everywhere， 或是安慰你啦，加油打气之类的，对， 对 一个赞美。就是第一个小时是哈利路亚。如果呢，你想要在网络上先留言，让我们可以准时在这个小时100%帮你念出你的哈利路亚的话呢，你可以上网，上我们的青春点点点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里面有礼拜天的留言板，你可以在里面留下哈利路亚的留言，我们就会帮你念出来哦。 你讲的真的让人好不想要留言、哦、 为什么？ 就是这种慵懒的态度，我就好懒得拿起我的手机或者打开我的电脑要留言。 好好好，如果呢你就是懒得打开你的 Facebook 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这个小时是开放 call in 的，02-2363-9955 如果你连电话都懒得打，或是你更不想打电话的话呢，其实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就是我们飞碟电台可是有 app 的哦，想不到吧？其实想得到吧。你可以打开飞碟电台的 app 就可以直接听到节目，也可以在上面的留言板留言，然后你可以把你想讲的话都留下来，但不要骂我们，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被骂，我们会反呛回去。好，如果呢你对 APP 也没有兴趣，你就是一个爱滑 Facebook 的人呢，哦，恭喜你，你现在也可以看录音室里面的直播。录音室的直播在哪里呢？在我本人的粉丝页，就是吴仲强 Hank Wu 的粉丝专页上面呢，都会有节目进行中的直播。当然这个直播因为是我的，只会发了我本人的脸，偶尔会 take 到其他人，但不要逼我把镜头转过去骚扰大家，因为他们可是会跟我翻脸的。第二个小时呢，是今天是干嘛？ 今天是强强的塔罗世界。你再累我都要逼你算塔罗。 哦、oh, 好吧好吧，你想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太棒了。 好，第三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以上三个小时的哈不是的青春点点点。哇，好棒哟。啊，应该说好棒啊！好了，懒得按。你刚才是要问我什么啊？ 就你今天到底在干嘛？ 好，今天呢， 我去了，就难得，因为这几个拜都好忙好忙，所以呢，今天就难得休假，出门去踏青，去小乌来，还不是去乌来哦，是去小乌来，因为我没有去过小乌来，所以呢，我们朋友就租了一台车，因为大家没车，就租了一台车，我们就风尘仆仆跟我室友们，除了雨柔，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小乌来玩。哎呦，发生什么事了啊？然后呢？哎呦，哎呀。哎， 没有，你知道，因为昨天开始你就一直不断的诱惑我说，你们今天要去玩水，然后要去哪，我就觉得好像很棒，就觉得哦，好像我今天要跟你们去的。 因为难得租了车，因为租车其实不便宜，所以就想要租车，然后开车出去玩。那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啊，因为你就是这么闲，然后又约好了，之前就约好说要一起去，原本是要去海边，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好像每次都去海边，或是海边人很多，那我们就换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去了小乌来。然后我今天去了小乌来之后呢，一整天的行程都让我没有很开心。出去玩的心情是放松的，但是到那边之后，我都每一件事情都有略微的失望， 就一直累积到晚上都觉得不开心。 也不到没有到不开心，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睡饱，有点累，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有点失望。 到底失望的点在哪 ？我们今天去呢，就开车去，其实蛮快的，然后就到了小乌来。到小乌来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啊，先不谈我今天早上在车上的时候就觉得肚子一阵痛，就有点肚子不舒服。 就那个来， 什么来？你告诉我啊，什么来呢？ 就是肚子不舒服又来了。 对，肚子不舒服来了，然后就觉得哎，出门玩最怕的就是人有内急这样子。好，反正就是顺利的解决之后呢。主要加上我没有睡饱，所以一开始精神就有一点带着睡意这样子。然后到了那边已经差不多中午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十点出发嘛。然后到了那边中午就想说要吃饭，一开始是游客太多，真的找不到停车位，然后沿路也一直错过任何一家餐厅。哎，我们心里都想说下一家餐厅会更好吧，下一家餐厅会更好吧，就到最后就真的已经到了小屋了，就真的已经路边没有餐厅了。好，那我们就先停车，我们就问了那边的阿姨们，就说诶，哪里有吃，她说哦，你就这个楼梯走下去啊，往那个就是要往那个景点的地方就会有吃的。嗯，好，我们就走下去。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所以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吃的。我们是一下楼梯之后右手边就是吃的，就是一个很像摊，不是摊贩，就是一个小小的 小店面这样子。 对，小店面，然后是这样吃东西的，然后是原住民的阿姨啊叔叔他们在炒菜，然后有一些烤的东西，然后就吃了之后，就的确也是，因为我跟你讲，算钱的，因为我们点好是写单子，然后拿去算钱，然后但是他们都有价格，然后有价格大家就排队，然后就到了那个阿伯，就给阿伯算，然后阿伯呢很妙哦，他就面对着我的点菜单，然后他就开始拿笔起来，就做你最不会的事情， 算数， 然后他是用心算，他就在那边加，就加完左边那一排子，就稍微，然后就 他这么明确的让你知道他算了左边再算， 因为他是两边嘛，左边可能都是饭类，右边可能是菜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先这样算这样，然后他我去看他眉头就一直在那边摇头晃脑，然后眉头稍微有点皱，然后不停的发出，哎，然后呢不时的还会你知道。转头去看菜炒好了没，还是很不专心的在算，然后算完第一排之后就想要加到第二排，然后开始又分析，然后就他算我的账单算大概五分钟之久以上。 阿贝可不可以用计算机啊？ 我跟你讲，阿贝就是算完第一排之后要算到第二排，然后他就开始他就喃喃自语，他就说哦这个很困难呢。幽默的是计算器就在他的右手边，就在他的面前，他实在是算下去就是一直被干扰，他实在是加不下去，他才勉为其他的超大台计算器。 阿贝蛮让人愤怒的， 他就在旁边 就有计算机， 他就在他的手边，然后他就拿来就这样等等的就开始按。我想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拿出来？好，算完之后，然后等他可能是他的老婆吧，我不知道，就是哦吧，那个阿姨呢也很妙。通常因为他是负责烧烤类，就是在炉子就是在火炉上烤东西的。 通常你有单你就会先算一下，哎，我有几条香肠要烤，我有几个，我就一次拿去烤，因为那炉很大嘛。没有，他是哦，三桌要两个香肠，四条猪肉，然后先拿两条香肠，四条猪肉，然后就开始等，开始先烤那两条香肠。 那后面的人要等多久啊？ 然后就开始烤四条猪肉，然后烤好之后出餐了，好，然后再来看下一张单子，哦，五桌要什么？我就想说，哎，这样不是就很慢吗？然后因为我们也等了真的蛮久的，我就想要去过去关切一下，然后阿姨就说，哦，下一张就轮到你了啦，先不要催我。哦，好这两个人都很妙。好，吃的东西也没有说真的很好吃。嗯，吃的东西就已经，因为我们已经 就已经等很久，已经很饿了。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着啊，这边有很多土鸡，我们要吃放山鸡，什么鸡肉料，就已经想了很多要吃的东西。可是我们就不停的贪心，就错过各式各样的店家，就到了那边哦，好啦，想吃的都没有，通都没有，也没吃到。然后吃的东西呢，又有点辣差，想说算了，有把自己塞饱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正式开始我们的行程，很好。小乌来呢有名就是天空步道，嗯，然后呢就是要排假日嘛，要一定要排队买票，排队买票完之后你还要排队进去，然后进去之后看，光排队这件事情我就已经没有很开心了，因为我已经看天色，因为我们看完天空步道行程是要下去溪边玩水，主要是要去玩水、哦、然后我就看天色有点变了，说啊、哦、不瞄哦不瞄哦，如果我们排队排那么久天色就越来越黑， 对， 好不容易买到票，他们就赶快去了之后就看啊、哦、也是要排队，好多人，你知道天空步道他呢，就是我原本问我的朋友说，诶，天空步道是什么啊，我以为是一个吊桥，底下是就是透明的，你可以看看下面的风景、嗯、他说就是一个步道，下面是透明的没有错，然后下面是瀑布你可以看到，我就以为是吊桥之类的、这么长，然后去了之后真的比我家阳台还短。它就是只是一个，它就只是突出去的一个小，大概五公尺，就是有透明的部分，大概有五公尺的长度，还六公尺的长度的一个露台，它只能说是天空露台，底下是透明的，但你也看不到什么啊，因为都是人，都是人，然后就越来越不，就是。有点被骗， 有点阿杂 。然后呢，上面因为它有一个分路线管制，就是左边进去，右边要出来。嗯、那如果左边要管制数量，因为那个露台上不可以一次站很多人，嗯、所以你就在那边，你还要等那些人拍完照、看完，然后哦愿意离开了，你才可以进去。 听起来好像花蛮多时间在这里的， 就是真的花蛮久、嗯。然后好不容易有几个人离开之后，就放了一批人进去，就我们就进去就。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不停的被拍照的游客骚扰啊，就是他们要拍照，你又不能挡他们。可那边很小，塞了30-40个人，你怎么办？我又拐出来了，好，走上就离开天空步道之后，耶，玩水喽，哦耶，下雨喽，就开始下大雨啊，有就直接广播说不可以下水啊，那怎么办呢？没东西啦，那我们就只好上车走啦。所有游 客好绝望哦！ 所有游客在同一个时间上车要离开，你就知道会在山路会发生什么事， 崩溃，就是狂塞车， 狂塞车。我们的时速大概只有不到一公里吧，狂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 真烦，你真的蛮烦的， 就是一直在塞车，然后。在车上也没有事情做，就只能听歌。 你们没有在车上准备一些可以唱卡拉 OK 啊什么的东西吗？ 你疯了吗？然后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下车买水蜜桃好了，就是沿路有很多拉拉山的水蜜桃。嗯、但因为是下雨 ，OK， 反正就是我们折腾了一整个下午，大概4-5点，差不多雨势减缓了，我们就是好吧，就是终于离开那了。然后我们就想说， 就是雨没有雨了，你们也离开那个地方，所以也没得玩就对了。 对，然后呢，我就后来想说，这附近到底还有什么啊？我突然想到，因为那个小乌来其实在桃园县，桃园附近的复兴乡嘛、嗯，那离桃园不是很近吗？ 对， 之前我不是一直很想要去桃园有一间号称是烘焙界 Costco 的店，嗯。的商场，它真的是非常多东西，就是我一直听着哦，什么 Costco， 所有人都转贴给我，这样我就真的很想去，因为我真的有些东西我很想买，好，我就抱着兴高采烈的态度，然后我们就开车，天哪，有够远，我们开一个快一个 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才到，我们明明就在桃园，我们要开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那个地方，所有人累瘫，好啦好不容易到就提起精神我就走进去，然后就是逛了一圈之后我失望，因为他号称烘焙界的 Costco， 因为 Costco 本来就是国外来的， 对， 所以我就以为他的东西有很多是从国外进口，是台湾本来很少看得到的东西、嗯、没有，他就是一个很大台湾集结了所有台湾烘焙的东西的仓库，就是很大间的卖场。 可是这样不好吗？ 就是我想买的 东西不多吗？ 就是我东西很多、嗯、但是它的种类就跟我一般在烘焙店看到的都一样、哦、 你可能在一般的店也都买得到， 所以我梦想中它可能很多国外进口的模具或是什么它其实也没有，就是你台湾看得到的那些东西，它只是很大一间。 好吧，那真的有点绝望。 我以为我在那边失心疯的花很多钱，没有，就是买了几样东西之后有点、 就是、跟你在你家附近买一些东西那感觉是。 我在我家附近还买的比较多。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就结束了这一天行程，然后累个半死。 天 哪 好惨哦。 嗯。 欸，可是其实我觉得假日出门啊，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就选错时间了、欸。十点真的太晚了。 可是因为要去西边玩水，你那么早去要干嘛？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买个早餐然后就要到西边。 我们是买个早餐啊，然后中午到西边啊。 没有，我觉得是早上就要到西边了，你可能七八点八九点就在那边乘凉聊天， 我才不要， 然后中午的时候差不多离开，然后就是去吃东西，下午准备回家。你们中午去那边我觉得有点太晚了。 阿姆丢，你昨天为什么不先讲？昨天我们明明有碰面、 啊、我怎么知道你们今天要去那边？ 阿姆丢，你今天为什么昨天不先讲 啊？你们太晚说了、 奇怪了。听歌休息一下，等一下来哈利路亚，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说走就走。 点点吴青峰，一点点林宥嘉。 学不会。 林宥嘉今日营业中，好评不断，全年无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拥有更极致的驾乘感受，想带给家人更完美的顶级守护， Lexus 以豪华车坛安全新标准成就你的期待。现在全车系高额零利率活动，直到本月底，即刻入主就是现在。 Lexus Hold 住好世界，明亮趁年轻。轻车补给员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轻车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轻车补给员。 当你纯粹唱，当我纯粹听，张韶涵纯粹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7月23日台北小巨蛋，回归音乐本质，纯粹为爱而歌。详情请上 KKTix 售票系统。 IMC Live Group 精彩呈现。 听完广告听歌啦。 劲歌金曲， 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走得无畏，压得轻狂，还不都是一封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有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大碗紫米还要接着大棒，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我帮，心里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压缩工厂，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月下的厨房， 今年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 有没有一种声音 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32例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 我是田馥甄。 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气很长的左左右右，飞飞飞，10:34，我是乔治， 我是玉米，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继续来跟你，哈利路亚。 我们有个来宾哎， 啊什么？ 我们有个客人， 让我放下。春春今天不用开回音，我是不会唱的。 为什么？ 我累。 不行。 我们有客人就先接一下吧。 那你先唱吧。我不， 我们要先接啦。 那你先唱啊。好了，贝邓。 嗨。 嗨。 你好，你是谁？ 我是 Judy。 Judy 为什么你会 echo？ 你不要开。 你看到 Judy 的 echo。 你看到 Judy 的 echo 了。 谁转的？ 嗨 ，Judy。 嗨。 Judy 怎么了呢？ 嗯，我要哈那个，就是那个我有报名要考那个长荣的地勤，然后希望可以考上，可以面试上，然后考上这样子。 哦，那你认真的说着你的愿望，我帮你哈利路亚一下。 认真好，希望可以考上长荣地勤。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声音？特别的 有灵性， 有灵性。 你是指谁？ 你呀、啊， 我吗？ 因为我帮你开了很强的 echo。 我知道，从刚刚就有感觉。 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许任何愿望都会成功。 很难得有这种空灵的机会， 就不是在 KTV 包厢却有这样空灵的感觉。 你要顺便唱一首歌吗？ 我怕会让你们耳朵不舒服。 算了，也不用勉强你。好，希望。你可以考上长荣的地勤， 谢谢， 加油， 一二三， 哈， 拜拜， 拜拜。 好了，今天呢，我刚刚不是说了一连串那个有点遗憾的事情吗？ 今天的小不幸， 今天的最后一个小不幸，虽然今天还没有结束了，但又多了一个不幸，就是今天没有哈利路亚。今天没有哈利路亚。 没关系，但是 APP 上面的留言有。 对，这只马要叫很久。到底谁录那么久啊？好，所以呢，今天没有人来留言，但是还是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好不好？不要懒惰。 App 上面也 是 可以的。 是。好 ，App 上面有谁要哈利路亚嘞？ 林正德希望老爷车小绿可以顺利载我们到家。郭建明说：“我是小明，今天吃完米糕之后肚子有点不舒服，希望肠胃能变得强壮一点。”然后苏伟汉说：“该死的舒服。” 苏伟在哪里呀、啊？ 你有点吓到我了， 真的假的？这会吓到你？ 你有点太大声了。 不会太大声吗？我离很远。 全心的在想要念这一篇。 哦，好了。 该死的舒服又要开始了，希望不要太痛苦，因为数学老师是我们的教官。还有谁呢？我看一下哦。 我来念一下我这边的好了，因为我忘记。JR 说，希望下个礼拜六期中考可以一切顺利。好，没了。 哦，你那边只有这样吗？ 目前。 好，那我现在这边也目前只有这样。 耶、yeah! ！02-23-63-995 23-63-995，如果你想要哈利路亚呢，欢迎随时随地随便你在干嘛，开车就不要了啦， 或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放假大家现在都去哪玩。 放假大家都， 我觉得昨天我们想了很久，实在想不到放假哪好玩欸。 你是指哪？ 就是你可能开车想要去市郊走走，然后可能要悠闲一点又不要塞车，是不是太难了？ 风景好，地灵人杰，然后又不要太多人， 就是至少不要到塞很久，可能有一点车流量没有关系那种。 有点车流量没有关系，然后风景好，天气好，地灵人杰，又视野不错，可以放松心情的地方。 然后讲完之后下礼拜马上爆，就是那个地方要爆满。 不会爆满的，但我讲算了，我还是不要乱讲话好了。我原本想说算了，还是不要乱讲话， 因为本来今天也打算是要去海边的，不是吗？ 我能乱讲话吗？我不能乱讲话，我又好想讲哦。 真烦。 心情有够复杂。0223639955，如果你有要哈利路亚的，当然很欢迎。如果你要告诉我们假日哪里可以去私人私房景点，然后人不会太多，你觉得每一次去那边都很舒服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哦。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件事情，在还没有电话的时候，我们要来 飞碟随堂考。 今天飞碟随堂考呢，要考的是这一题。现在放这首歌，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单子上面要我说无预警的播放。 那、你蛮无预警的、 我真的很无预警，对不对？ 真的很无预 警，我真的老实的照做，我真的很无预警。好，这首歌呢叫做 Get Out。请你打电话进来说出这位来自大陆的年度唱作新人的名字，你答对了呢，他就会送你舒压精油滚瓶的套组哦。0223639955，这就是你 Who can be safe， 别再哭别再闹， You better get out， 从此以后消失，别再过来把我毁掉，那些唧唧歪歪不成形的无理取闹，就像那个冬天响起来的防空警报，我是太累了，太倦了，太没脾气爆了，还是你的肆无忌惮让我青筋都爆了，不是假想敌，你根本不会进入议题，别再删主题，你根本就是一个问题，崇拜理想型的，幻想完美型的，那些好的坏的都是给我开门我摇的，我多想用手堵住你的嘴，擦掉身上的口水，你给我 get away， oh get away、我多想用眼神让你下跪，离开我视线范围，你给我 get away， oh get away、什么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语调，什么外星牛把不负责任的强调，什么你的我的，什么谁的，别来这不走，出门别回头，什么天上地久你懂我懂的情调，什么无可奈何只能这样的变造，什么我是你的，怎么我是你的， You better get away， better get away、我有最帅气的音效、可你选最卖座的音调， Forget it， 我有最温暖的心跳、可你选最冰冷的床脚，你给我记住这是你选的路，路上再厌恶恶心也不准你吐，给我咽下去，都咽下去，继续循环做了 Hold up，继续骗下去无所谓，追求物质生活完美，享受新鲜感就别管这边是谁，因为不管是谁你都没有机会，拥有我这样的男人你不配，我多想用手堵住你的嘴，擦掉身上的口水，你给我 get away， oh get away、我多想用眼神让你下跪，离开我视线范围，你给我 小心，排行榜危险了，亚莉安娜回来了。41国冠军，37亿人。 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大爱大学英语学系王建浩，即将出国取得双联学位。 我是护理学系许廷宇，准备考取护理师。 我是材料系洪嘉文，荣获世界发明金牌。 我是秀研系罗世文，业界全职实习。 我们在大爱大学提升自己，实现梦想。大爱大学就是你我最佳选择。 网络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五万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八月十七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天上思绪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的日常，七月十三，全亚洲限量珍藏。 听完广告，听歌喽！ 第八金曲，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别再想太多，用仁慈饶恕的问题，把烦恼抱到你脑后。飞天内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UFO Star。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台湾爽。 嗨，我是台湾爽的贝斯手李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 style， 五种风格凑在一起，这样子的化学反应，大概100年后才会进入稳定期。时时刻刻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音乐想法蹦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台湾爽还会诞生许多有趣的音乐哦。很开心可以利用一星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爽，还有很长一段精彩的路要走。如果想要多了解我们的音乐，当然可以听听咱们6月15号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乐活练习曲》啦，或者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晃晃，看看表演资讯，说不定还可以来看我们的现场演出哦。希望能够跟所有的乐迷们共同闯出属于台湾爽的一片天。 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自在，都给你说 go go。 诸葛亮，能和世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办法，整天装高尚，这样真的很屌吗？何必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 10:51，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 我是玉米， 刚刚就是来自台湾爽乐团的都给你说就好。好的，这边呢发现了一个生日寿星，要祝他生日快乐，他是蒋江，蒋江呢想要点罗志祥的撑腰给在17号生日的小薇薇，他们家的小薇薇自己住在外面打拼，想要跟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自己没有了，你都别忘了有我们在哦，好棒哦，生日快乐啦小薇薇。刚刚玉米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呢拿着最近很红的手机 App 软体 Snow拿去拍政论节目，意外的 非常的好笑，就他们很震惊，但是那个荧幕上的脸显示他们就是一个就是 很僵的状态， 满脸疤，然后鼻子是红的，然后大胡子，那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创意的， 希望大家可以换不同的角度看一下政论节目， 大家可以拿那个任何一个软体去拍任何一个节目试试看效果，如果真的很好笑快跟我们分享，嗯，就截图然后传到青春点点的哪里啊私讯， 好， 太有趣了。有人要哈利路亚吗？哦，有人要我帮那个法国尼斯哈一下，希望啊，还有土耳其，当然还有土耳其。哦，最近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像嘻嘻哈哈队吗？ 希望世界平安，世界和平。 我希望世界和平，坏人通通被抓去关，坏人通通改过向善好了。 那这样世界上 坏人通通抄水忏，忏悔他自己，信基督教去告解好了啦，然后重新做一个好人。好不好啊春春？ 好啊， 太棒了。那下个小时我们要干嘛呢？下个小时呢 有强强的塔罗世界，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就进来给打电话 call 给我们02-2363-9955，让强强帮你算一下塔罗牌吧。 这首歌呢来自田馥甄的余波荡漾，下个小时见了。 世界有多大，遍寻一草的海浪，在回忆中余波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走走你带我看的夕阳。 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Hey, yeah, yeah, 让我的生命更辉煌。 印表机小教室， 来，大家把红笔拿起来，把右下角的圆饼图案赤字涂成红色。 咦，你们不开会还在干嘛？ 彩色列印成本太高，所以要自己上色啊。 天哪，雷射印表机印一张黑白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可以印七张彩色，彩色一张只要0.2元起，何必屈就黑白？选真正省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让你的工作变彩色。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8240。 哇，荣恩，我们家怎么变了？ 妙丽，这不是魔法哦，是我自己动手改造的。 你变了？ 嘿嘿，这是因为我想参加金车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我家变变变创意改造比赛，所以啊。 那 个国中国小的学生才能参加啦。你还是没变。我家变变变居家改造拿大奖，详情请上金车文教基金会官网查询。 久等了，和泰汽车正式导入 Toyota Sienna 豪华家庭休旅车，以卓越的空间机能、宽广舒适的座舱设计，打造完美乘车体验，更提供原厂全台优质服务网，同步欢迎 Sienna 现有车主回厂。 我在马里山上也是说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全是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 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飞碟首选强打新，七月十八号起登场的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一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下周飞碟随堂考，许嵩将送你最佳歌手专用的迷你麦克风哦。 你在台上撑着我的创作，不惧梦偏向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 11:01，你们好准时的回来青春点点点，我们措手不及啊。好，这小时呢是强强的塔罗世界，对，强强就是在下我本人，也就是乔治。刚刚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出现了，哎呦哎呦，今天有玉米跟马克，怎么没有马尼啊？ Hello Hello， 我每一段节目破口回来之后，我都有介绍说我自己是乔治。 有，你有，你真的有。 还是有人会把我误会成马克，我跟马克声音差这么多。 还是他们觉得这个节目理当打开听，听到的声音就是马克。 哦，可能有人不， 事实上不是， 可能有人不知道礼拜天的节目是乔治跟玛丽， 对， 偶尔会出现玉米。那平日的节目是玛丽跟马克， 对，可能是新的听众。 而且你知道，原本这个节目只有，如果你是最近这一两年、这几年才开始听的话，这个节目其实最早只有礼拜天有，没有平日的青春点点点，是后来才多出了平日的青春点点点。所以严格来说，马克就是鸠占鹊巢。 你才是老祖宗啊！ 可是马克当时，对啊对啊，其实马克是鸠占鹊巢。好。废话也不多说了，总之大家记得哦，这个小时没有马克哦，是乔治跟玛丽，或者是玉米，还有纯纯。 对， 好，算塔罗时间到了，02363，片头请下。 哎，你知道吗？听说 George 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 我妈正在看直播，不能乱讲话了啦。 吴妈妈好，吴 妈妈好。啊，欢迎来到塔罗世界啊！妈妈好，我妈竟然看直播了。 妈妈想看塔罗吗？ 大家小心，不要乱讲话啊！妈妈在看啊， 搞不好吴妈妈想要算。好，你就忽略我吗？ 啊，你说什么？没有啦，啊，刚刚有人以为我生气，我没有生气啦，跟你们闹着玩的，这种小事怎么会生气呢？ 真正会惹我生气的才不是这种事呢， 是更小的事。 脾气很差，没有生气，不要担心。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算塔罗，0223639955。如果你有任何一切的烦恼，也不能说任何一切。如果你是身体出问题的，身体健康的，真的要去看医生，好不好？那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工作陷入两难啊，不知道应该要不要继续待在现在公司，或者是你想要趁着中年之前出国完成自己的梦想之类诸如此类的， 该不该跟男女朋友分手， 该不该就是他在想什么，哎，奇怪我怎么都摸不懂他的心，或者哎，奇怪他怎么一直在摸我的心。有这种困扰吗？好像比较少听到哦。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好，是不是蛮多客人了？ 对，哎，喂你好 Hello，喂， 哇， 喂，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台北阿翔。 阿翔，你是不是 阿翔？你要关收音机哦。 好，等一下哦。有听到吗？ 有哦。 哎， 阿翔，你想算什么？ 我想算工作。 工作怎么热？ 要换工作。 要换工作，为什么？ 因为这份工作太粗重。 太粗重。太粗重，钱又少。 钱不会， 就太粗重。 对，很粗重。 那就换啊！有遇到什么麻烦吗？ 还有遇到就是，公司的制度上面。 阿翔，你收音机有关掉吗？ 有有有。 好，你可能要靠近你的那个听筒一点，因为你的声音有点小声。 哦，好。 所以你就是很确定你要换了吗？ 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你都已经讲成这样了，你还不确定要换？ 因为薪水多， 因为薪水多。 对， 你就卡在薪水多跟粗重这两件事情上面。 对， 这个、你觉得身体负荷不来跟钱赚的比较多，哪一个会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两个都很重要。 你不要生气了吗？ 不，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他讲的也没有错，就是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宁愿多付出一点劳力，多赚一点钱，没有错。可是这个劳力如果维持，比如说两三年之后，你身体真的开始出问题了，但你没有健康身体，你赚那么多钱又怎样？ 对啊，我觉得健康还是比较重要啦，健康就是真的是钱买不到的。 对啊，要是你要是真的受了伤，要以后要做复健，要看医生，要开刀，还不是拿你现在赚的钱去花？ 没有，因为现在存的钱是给女儿花。 给女儿花，叫女儿自己赚啊。 一年生小 baby 啊。 哦，女儿小 baby 叫她赚啊。在讲什么？ 所以那么小赚不了。 所以其实也是需要用到钱，然后但是这份工作同时又很吃力，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还好。 那我要换工，我接下来换的那份工作应该是说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安全一点， 坐办公室这样。 但是薪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对，没有那么好。 好哦，这很值得一算。为了女儿，一定要帮她算的、啊。 对。 那你会抽牌吗？你知道怎么抽吗？ 有，我常常听你们节目。 好，我们有22张牌，你可以从左边或右边数来第几张，跟我们说。 从左边数来第七张。 第七张，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张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世界。逆位的世界，好，这张牌呢，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咳咳，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往往会伤害你自己本身，就是你最近可能做的决定都是这样啦，也许它是对的，但是它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消耗你自己，一直在消耗你自己，消耗到最后呢，可能你也有获得，但是你同时失去的东西是补不回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建议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钱少一点无所谓，你就换吧。 好， 对啊，因为要是以后真的你倒下了，女儿还小，靠谁呢？ 对， 是否？ 是啊。 再说小贝，你说， 在年轻的时候还可以拼一下。 是啊，是啊，可是你拼也是要顾身体。如果真的来一个粗重的工作受伤了，真的是瞬间没有办法拼的。 对啊。 所以。 坐办公室，然后比较清闲，也不是清闲，就是比较轻松一点，好不好？还有更多时间可以顾女儿，身体也要顾好，好不好？ 好，谢谢， 就加油，加油， 好，加油， 啵啵。0236399955，我们还有客人吗？ 还有。 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啊？ 我想就算他了。 那你是谁呢？你要不要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 Anna。 对。 Anna， 你要算什么？ 我可以问两个问题吗？ 不行，你只能问一个。人太贪心会遭天谴的。 OK， 那 人太贪心，一切都是假的，假的。 OK， 我想问工作。 好，你问工作。请问啊。 嗯，就是我的工作是比较业务性质的。 嗯哼。 我想问，就接下来我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吗？ 你是说哪一种方向？ 就是我努力的方向是对的吗？ 一直做业务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 对对对。 那除了业务之外，你还有想干嘛吗？ 目前看起来，因为做业务的收入其实要比做内勤要高很多， 是因为有奖金嘛？ 对，所以我不晓得我适不适合，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就是会计啊之类的。 什么什么会计啊？ 对对对。 哦。 然后现在跑去作业，我不晓得。 所以是刚上手。 对对对，刚上手。 还没有拿到奖金。 有，就是半年这样子。 已经拿到了。 有对。 半年来，你觉得顺手顺手吗？做起来顺手吗？ 因为做业务本身，它就是比较需要一些，就是不停的去拼，不停的去努力的那种。 对。 对。就是会累。 你本身不太想努力了。 我也是要，但是我不晓得接下来会不会就是还可以赚到这么多这样。 那你的问题就跟刚刚那个先生是一样的啊。 是哦。 对啊，你就是钱比较多跟比较劳累这两件事情在取舍啊。 哦，也是啦。 但是这样讲起来，你跟他的状况有点不一样。 嗯。 你一方面又想要赚很多钱，一方面又不确定自己接下来能不能够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赚。 我觉得有能力是一定有，因为你现在都已经赚到那么多钱，只是你会不会鞭策自己去逼自己去做这么多业务，做赚这么多钱？你搞不好哪一天一个懒惰了，你就没有那么多奖金了。 对啦，我个性还蛮懒惰的，这是真的。 你 想说是不是又缩回原来就是比较安稳的窝里面这样子？ 你自己把这个问题拿去问自己，你不就知道了吗？ 所以我想说， 这有什么好算的呢？你要嘛，你要嘛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要嘛就是出去拼一拼、闯一闯啊，这两个就二选一啊。 对，就会很彷徨啊。 这有什么好彷徨？你想闯就去闯，你不想闯就躲回去啊。就是你要你肯吃苦耐劳，你想多赚一点钱，好，你可以出去闯个三四年。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到你的安乐窝，你也没不觉得钱这么重要，你觉得钱还好，我领固定薪水，然后我安安稳稳做我的分内的工作，做完不用拼业绩，没事儿，我就下班回家了，那你就去啊。 嗯， 因为这不是一个遇到一个问题，这是遇到自己懒不懒的这件事情，我是没办法帮你的。 嗯， 就其实你已经知道答案，就是两个选择之后答案是什么，只是你要选哪一个。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懒女人，也不是用在这。对啊，玉米说的没错，已经有两个答案让你选了，你只是 就是不懂是要怎么样，我就想说，哎，有没有一些提示之类的？ 如果是我啦， 嗯， 如果我想赚钱，我当然会去做业务啊。 啊，但真的很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业务， 但你想不想赚钱嘛？ 是，好。好， 答案不就一翻两瞪眼嘛？那你觉得好？那换个角度讲这件事，如果你觉得做业务这件事情会让你累到完全没有生活品质可言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讲出来？ 对，真的很没生活品质，因为对啊。 那你说说看你平常的生活都在干嘛？ 我平常因为我是妈妈，我还要顾小孩， 所以会累到没有时间顾家庭。 会 啊，我觉得这些 information 是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讲，不然我们就会把你定义为懒女人。你知道我们节目很负面的， 我们没有这么懒啦。 我们不会把大家想成是好人的。好啦，所以你有家庭要顾， 对， 然后当然薪水对于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 然后可是太累的情况下，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小孩， 嗯， 然后又自己又很懒惰， 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很怕就是继续往前冲的话，我不晓得就是会还有那么多收入吗？我真的不懂。对， 就你可能累个半死来，不一定有这样的收入。 对，不一定，还是我再回去安乐窝。是这样啦，我之前没有说清楚。 了解，讲清楚，还好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可以问到不一样的东西。 你比较厉害。 好，这样的话可以帮你算一下，到底家庭应该说工作跟生活跟人生怎么取舍 啊？对， 那你知道怎么抽牌了吗？ 好， 你知道吗？ 哦，大概知道。 好，我们有22张牌，你可以从左边或右边选。 嗯哼，那我从右边数过来第七张。 右七，你抽到的牌是1、2、3、4、5、6、7， 麻利麻利，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月亮。 嗯， 其实不建议你再做下去 啊， 你还是回安乐窝吧。 嗯，然后 啊， 好， 其实也没有那么 负面。 其实这件事情是说你不要做下去也没那么斩钉截铁，但是呢这张牌的意思主要是说现在开始是过渡期，这半年到一年状态都是过渡期。 嗯哼， 那过渡期的当下你一定会产生像现在这样的犹豫，但是你就先什么都不要想，你先再去熬它一阵子，比如说再熬个半年，你就会有非常清楚的答案，你要留还是要走。 是， 你就当时你就觉得天哪，那我还是回去好了，因为可能真的问题波及到我的生活了， 嗯， 我的家人了，那我一定得做个决定，那我不要这个工作，我回去做会计，我有一份固定薪水，我可以照顾我家人，这样取得平衡了，很棒。 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这样很清楚了， 这样懂了哈， 我懂，很懂。 好，你可以就是什么都不要想，现在再拼个半年，半年还好嘛，对不对？ 嗯，很好 ，OK。 好，加油，好不好？ 太感谢了， 不客气。 嗯， 要捐献， 谢谢， 要捐献吗？没有啦，不行不行，好，先这样，好， 拜 拜， 谢谢。 023639，我们觉得也没有，我们觉得 我们有源源不绝的客人， 我们有源源不绝的客人。我先看一下直播有没有要讲什么，网络上有人要说什么吗？ 嗯，让我瞧瞧。有人说你今天很正向， 我关 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帅啦！ 妈妈在听广播哎， 好喜欢这音效。 好了，023639955，有电话，有电话了。来，你好。 喂， 你好，你是谁？ 哦，我是小呆。 小呆怎么了？ 小呆想问感情上的问题。 感情怎么了？小呆几岁？ 小呆30多。 哦，该问该问。三十多了，感情问题怎么样呢？ 嗯，就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嘿， 可是他就是若即若离。 若即， 对。 似有若无， 嗯，就是 然后放长线钓大鱼， 好像是这样， 欲拒还迎， 对， 够了没？ 羡慕啊，羡慕啊。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每一个礼拜就会被他撩拨一次， 撩拨， 就是他的那个言语就很暧昧， 所以他现在就是疯狂的跟你暧昧，但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吗？ 好像是。 多久了？ 半年了。 那你干嘛啊？ 蛮久的哎。 可是 因为什么？最好说说是好理由，我听听。 因为我已经空窗5年， 熟。 然后中间有一些，还是有人追求。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空窗5年吗？ 听起来不是什么好的回答。 不是啊，因为就是一直纠缠在这种人身上，你当然会空窗，因为好的桃花都不会来啊。 说的也是哈。 可是你真的有那么喜欢他吗？ 他一直被撩拨，撩拨。 可是怎样叫一直被撩拨？我想要知道。 他会说出一些比较暧昧，比如说。就是他希望有个女主人之类的话。 什么烂话？ 这听起来好像格雷的50道阴影。 不是，好像诈骗哦。 真的，我也觉得是诈骗感情。 你有见过他本人吗？ 有啊，有啊。 他是真的人。 他是真的人。 对方几岁？ 40多。 那为何不肯跟你在一起？都半年了。 嗯，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些挫折跟阴影。 哇。 不要相信这种话。 那你还想跟他在一起？他都那么多挫折跟阴影了。 可是我就觉得， 哈，好可怜。我想帮他，我想当他的女主人，我想要治疗他。我是牧师。 好像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他应该自己会克服那些困难跟阴影吧。 所以我最近的痛苦点就是我想要放掉。 放啊。 不用算了， 可是又会觉得舍不得吧。 不是啊， 就觉得努力也许会有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单身，因为你就一直在卡在这些好像很悲壮但是根本不切实际的想法。当然每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很有可能会做就是变成这样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得老实告诉你，你自己跳脱，你就算你再假设你再听另外一个陌生人的例子好了，他跟一个中年人，你不能说中年，就是比他大十，他是中年没错，跟一个阿伯勾勾顶，阿伯心里面很多阴影，阿伯受了伤，阿伯跟他暧昧了半年之后不肯给他答案，嘴巴上一直不停的用言语撩拨他，那你觉得这个女的是不是有点太傻了呢？ 好像是 都半年了。然后如果我得老实讲，你自己问自己也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你看到他你真的就是非常的心动，这么爱就是很爱，你会不会不顾一切的就是想要为他跟他在一起？我连课都不想上了，我连饭也不想吃了，我工作也不会好好做，我每天就等着电话，我就是想要跟他讲话，想跟他见面，我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想要跟他当情人。 可是过了某个年纪应该会。 过了几岁会呢？你告诉我， 比较不会。 你现在的想法就跟十五岁的少女是没什么两样的。 好，那 就是你遇到一个人，你就会很想要拥有他，也不对，就是你想要熟跟他在一起相处嘛， 做很多事情，或把时间排给他，就是克服各种困难。 对，当他的另外一半也好，就是两个人互相就是谈恋爱嘛，当情侣嘛。但如果已经半年来了，这个男的还对你就是似有若无，都半年了还在似有若无，他到底是什么鬼啊？是他灵力有多不足，没有办法化身成人呢、啊？ 我觉得他在犹豫啊，就是 犹豫半。如果一个男的犹豫半年 了，那就表示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啊。 对啊，他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啊。 哦，好吧。 哎，他都已经犹豫半年了，他连这一件事情都犹豫半年都没有办法决定了。以后你要是真的跟他在一起，这个男的还能做什么决定？他能够负什么责任？他每一件事情都要犹豫半年，他还剩几年可以活？ 单身啦，没有什么不好的。 真的吗？ 也不要这样，哎、欸，不要这样， 这有点可怕。 不要所有人都拉去你的单身世界啊！ 这有点可怕。 单身国现在就是你跟玛丽还有富春还有我，好，就这样好不好？ 好。 那你自己想清楚，就是不用抽牌了，因为我们两个该讲的也讲， 真的， 我们就是 神，所以就是忘了就对了。 你就是找另外一个真的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的对象。就是不要等这种的， 也不是忘了，不是叫你忘了，不是什么事情忘了就解决了。你应该就好好问自己，你做这半年来这样子付出，或是这样子的等待，对吗？他这样对你，对吗？ 所以他如果下一次再回头， 回头干嘛 吗？ 我觉得，我就以男生的立场来说，我会劝你就是不要理他， 就是， 因为真的会很喜欢你的男生不会这样。嗯，我觉得可以当朋友啊，不用已读不回，但是你就不用抱着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心情跟他 当朋友。而且你自己要把立场说清楚，就是我今天决定已经不要再跟你暧昧了，所以请你不要再传这样的字句给我。 有，我传了。 And？ 所以我就。 但你还是放不下，因为你心里没有这样打算啊。 对嘛，才三天。 是不是？ 就是我礼拜五做了决定，然后传了讯息，跟他摊牌。对， 反正你自己要想清楚好不好，你自己要坚定你的立场， 好吧， 不然你永远都陷在这个轮回里面也是蛮烦的。 好， 加油咯。 OK， 拜拜。 进个广告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事业是我们想给孩子的礼物，留学美国多年，我很喜欢独栋住宅，住在翡翠森林就像在美国生活一样， 还有史博馆万坪绿地，让孩子能健康成长。 成医师一家人在台南最美生态别墅庄园找到最开阔的生活，欢迎你一起来感受国阳翡翠森林全新完工，0678611788。 飞飞飞，超萌双人组左左右右，全新一批左右 iPlay CD 加 DVD 小书包限量超值组，7月8日开始预购，风华唱片。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858周第五名陈大天，哪里来的勇气？第四名卢广仲，星座爱情故事之巨蟹座，可不可以继续说爱？第三名毕淑尽，都是你爱的。第二名林宥嘉，一点点。周杰伦爱情废柴，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性别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国乐团。 11:29，关麦之后，青春点点依然在这边帮大家开示解惑，算塔罗0236399555，开麦了，一样帮你算塔罗，打到进来吧。有谁呢？你好。 哦，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天机。 天机，不可泄露的天机。 鸡是动物的鸡。 天机。 是， 好，天机，天机想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我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了呢？ 就是上次的台风之后我回到我的工作，嗯，然后我的老板就给了我一份契约，嗯，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什么样的契约？ 就是这个工作我高中就打工过了，然后我现在已经30好几了，然后我之后再回去那边工作，然后就我知道里面的，因为里面就只有一个助理，嗯，那从来没有一个助理签过这个合约，嗯，然后 好，合约内容到底是要干嘛？ 合约内容完全都是针对保护他自己的立场啊。例如 要干嘛呢？ 要干嘛？就是其实他的工作内容不会很复杂，就是很简单的器具的清洗，因为我是在牙科工作。 OK， 对， 所以他要你签的合约是工作合约，还是额外的，是约聘的合约，还是什么样的奇怪的合约？ 就看起来也不是一个非常专业或者是有需要签合约的， 反正就是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合约， 对对对， 其他人也没签这东西，反正你要签，你要他要你签， 签过 那就不要签啊，干嘛没事签那个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就是为什么经过了一个台风，就是台风是礼拜四嘛，礼拜四的下午就宣布全台好像是下午4点就要下班，然后我的老板他并没有告诉我，嗯，4点下班，嗯，他打电话给他老婆的弟弟，嗯，然后在电话那头很大声的说，台风哦，下午4点就停班停课这样，嗯，然后完全没有告诉我4点你要下班，嗯，所以4点一到我就跟他说，我要下班了这样，然后他也让我回去，然后礼拜四下班之后，礼拜五的清晨是台风嘛，嗯，结果礼拜五的大概到下午吧，嗯，我的手机就来了一个简讯，因为我的信箱跟我的手机它会连线，嗯，就是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我的手机就会 有提示啊，有讯息， 对，然后那个讯息就来了，我看了当场傻眼，因为那个是一个工作的求职的。怎么讲，就是好像全国就业以往的一个工作，然后我的老板在上面真人，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不是还在你底下工作吗？你怎么在真人？ 真你这个位置？ 对。 哦，那你后来有问他吗？当他给你那个合约之后？ 我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我就问他，请问你还需要我为你工作吗？然后他就说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我会跟你谈。后来就突然来了一个病人，后来用完那个病人之后，嗯，我的老板就给了我这个合约，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要钱？这个 我没有问他要钱，我那时候还没反应过来，我只是觉得我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在台风的时候贴出真人的事情，而且是我还在你底下工作的时候， 你也没有完全没有提到要离职，或是他要之前你这种事情都完全没有？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哦，那合约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蛮好奇那合约到底在写什么。 好，他的合约内容大概有3项，嗯，第一项就是1000就是1年，嗯，那如果你未满1年要扣3个月的薪水， 嗯，啊，然后呢？ 太多了 啊， 蛮多的 违约条款嘛，然后呢？ 然后第二个是一日未到扣3日薪水， 疯啦，疯啦，当然不签啦、 然后第三个，第三个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三大条。 好，这个合约不是要你签，这个合约是要把你逼走。 对，然后他就是告诉我说，哎，那个某某某，我不是要为难你，我也没有要赶你走 啊。你就真的你就用玛丽的方式睁着眼睛盯着他说，哈哈哈，你刚说什么哈？ 然后我就一直坐在我的位置看那个合约，我很想问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就直接、 哦、对对对，嗯，还有一天，还有一次就还有一天就是礼拜五是台风当天，然后礼拜六我就、嗯、我不晓得到底，因为我们这边完全没有搜讯，我在台东。 嗯， 嗯，然后、哦、你在台东啊？ 对，我们这边完全没有搜讯嘛，然后电话都那个电话的讯息都断断续续的。 嗯， 然后我礼拜六一早， 嗯， 我就马上拨电话给他，我问他我今天要上班吗？ 嗯， 其实我们礼拜六早上是要上班半天的， 但是又卡到台风，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上班。 对，其实那天台风已经停了，只是 OK。 然后呢， 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要不要上班，他告诉我你看电视看政府怎么公布，我说我这边没有第四台，已经被吹断了。他说、嗯、那你听广播，我说我这边完全没有讯号，他就说那你就自己做决定吧。 什么意思啊？你都联络到他，他干嘛不直接跟你讲就好了、 啊？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啊。 可是，好好，那一天我就真的没有去。 可是，台东的灾情这么严重，要再怎么样都会说，你就先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因为太危险了吧？ 反正那一通电话大概不到一分钟，我们就挂掉了。因为 好，我综合了这么多故事之后，你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我要算。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啊，已经结束了啊。 哦，所以不用算了是吗？ 不是，你是想要， 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是想要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是你想要知道你该去还是该留？ 嗯，我想要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我的老板的问题。 你的老板的问题啊，那不是很明显的。 好，我觉得我不用算了。 因为身为一个雇主，你本来就有责任去把事情都讲清楚。如果你哪里做的不好，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用你了，那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再怎么委婉都必须，你不可以在人家还在职的时候，你直接贴出真人启事，而且是真你这个职位，然后接下来又使出手段，然后拿出一个很不平等的合约，他就是要逼你走，还告诉你说，哎，我没有要为难你哦。 而且那个合约你是不是可以去查一下有没有违反劳基法、 啊、不管有没有违反劳基法啊，不管，他就是要逼你走，所以他这么不平等。如果他照着劳基法走，他就没有要逼你的意思。 对，那我觉得那这样就表示，如果他这样是不是表示老板是违法的，其实也是不行的、啊、就要跟他讲了。 但对，你也可以选择不离职，你就跟他杠下去，但是我相信这很麻烦，你也不会快乐。 嗯， 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不想这样想，但是它是事实，就是一切都不是那么的好。 对嘛，如果他今天会用这种方式然后按着来，像你心里也不快乐，继续在他手下做事也不好。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我很白痴，就是其实我接到那个全国就业网的简讯的时候， 嗯， 的那一天晚上我还在就是自己跟自己在那边对话，想说诶，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然后如果真的礼拜一我回去上班了，我们要怎么对话，我还在心里演练哦。我觉得我已经 准备好了，就是很尴尬嘛。 啊， 就是会很尴尬嘛。 对，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要去 面对这个风暴了， 结果礼拜一 怎么了？ 我还是很难过， 结果也没有跟他把事情讲开。 有，因哦。我有跟他讲，因为他好像不知道 你看到那个 简讯会送到我的手机， 嗯， 所以当我跟他说，哎，那个 你收到简讯了， 我收到简讯呢，因为他有跟我讲说，你如果签了这个约，你就要照新的时间走，那他自己说溜嘴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老板，那我要按照我现在的时间做呢，还是要按照你 PO 在网络上面的时间做？ 嗯， 然后他就有点 错愕， 愣住。 哎，就不要理他了吧。 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单纯，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只是虽然 说只是不适合在他手下做而已。 也对啦， 就换个诊所吧，好不好？

经历过了一连串的面试，应该说经历了一连串的考试，只剩最后一关面试，还没有通知我们去。但是因为这个他们内部作业的人事作业的关系，已经拖了非常久，大概至少半年以上了， 有够久。然后呢？ 对，然后应该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一般的行政工作，它的变动性比较差。 嗯， 只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也习惯了，所以表现的也还不错。 嗯， 所以如果我要待在原本的地方的话，我的升迁的机会其实已经就是摆在眼前了。 嗯， 就是我一直跟长官说，我希望保留那一个去甄试的机会，再等等看，等到年底。 嗯， 如果真的不行，真的没有要作业的话，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申请。 嗯， 可是其实现在的单位他没有办法等我等那么久，因为我一直卡着这个地方不升迁，别人也没有办法进来补我的缺。 嗯， 对。但是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点 confused， 因为我怕其实已经等了那么久，万一等到年底那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单位的缺还是没有结果，然后 该怎么办呢？ 对， 嗯， 所以想要算算看，我应该用不同的方向去想这个问题，还是说就赌这一把？ 好，我们现在厘清一下问题。第一种选择呢，是你留在现在的职位，然后直接升迁。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继续等另外一个幕僚的工作。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幕僚的工作他比较专业，比较稳定，而且他薪水多了大概有20000。 好，但是呢，就是钱也多，然后又比较专业，可以学到东西，但是他就一直迟迟的不肯放工作机会下来。 对对， 卡在那儿不上不下，然后你又很怕一直等下去，现在这个工作的升迁机会又不保。 对，就两头空。 哦，糟糕了，抽个牌吧。 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知道，我知道。 好，那你选一下左边跟右边。 左边的第七张。 左边第七张。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麻利麻利。 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女祭司。 啊， 逆位女祭司呢？如果以 A 或 B 来讲的话， 嗯， 建议你直接升职。哎。 啊，为什么 直接升职？就那叫什么、啊？对对对，升上去，对对，在直接原单位。因为一个先讲这张牌好了，这张牌本来就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意思。那冷眼旁观就不会是积极处理。那积极处理的意思就是，你原本留在你原本的工作，那算是维持现状嘛？我是说还没有升迁的时候。那新的幕僚机会就代表你是往外移动，你是去争取的，你是去动的，动起来了，为了自己而努力的。那现在要你冷眼旁观，意思就是先不要去做这么积极的举动，为了这件事情，因为它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啊，真的？ 它还不会这么快有结果的，因为你自己想，一个正常的职缺，它已经半年了没有通知下来了，基本上它那个职缺可有可无。他没有那么迫切需要，那如果他真的很迫切需要，他就会在那个当下直接找人去递补那个位置。那如果他已经拖了半年，都已经审到最后一关了，还不把职缺弄下来，那一定是出问题了。那你进去也是一团乱、 哦， 而且你搞不好进去要收烂摊子，更烦。 这也是蛮有可能的。 对啊，哪一个工作他缺了这么久，他不补人，他都已经面试到最后一关，然后再拖了个半年。 对啊，也是。 那之前干嘛做那么多白工，对不对？那如果虽然看不太出来说你现在原本的工作升上去之后的发展会怎么样，当然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可能就是没有幕僚的工作这么光鲜亮丽，但是至少是个稳定的东西，是你有把握的东西。这张牌在劝你先做你有把握的事。 哦，好， 好不 好？因为幕僚的机会到时候就算你升迁了，他工作机会下来了，那你离开现在的位置不是也一样可以吗？ 嗯，没有办法，他的如果升迁上去他就高一阶，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个位置，因为他要征求的是现在我这个阶级的职务。 你没有办法降级去哦？ 对，没有办法，因为你升了就是升啦。 那你就升吧，往更长远的地方看吧。就像我讲的、啊、一个职务已经卡了半年都没有放消息下来了。嗯，那里面作业问题一定有吗？ 是啊，但是就是好，那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样调整。 对对，先以眼前你看得到摸得到确定的事情先去做，不确定的你要等那么久，我觉得有点划不来，好不好？ 好的，好，谢谢。 不会，加油咯。 OK， 好，拜拜。 啵啵，还要再接一个吗？ 不要， 不， 我要放歌 了。好， 听个歌，下个小时呢是温馨的点歌曲，下个小时再见了各位。 相信科学，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我无法透彻， 无法透彻， 也无法舍得， 无法舍得， 太多可能的组合， 组合，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 Hold 住好世界，明亮趁年轻。轻奢补给源，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轻奢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轻奢补给源。 深受节奏蓝调影响的四个大男生，赤堂、立中、阿斯、冠浩，组成温暖系乐团 HTJ。团名取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英文，筹备一年多 ，HTJ 首张创作 EP《这就是爱》温暖发行。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左左右右已经登场。下周飞碟快红心为大家介绍来自香港的唱作小天王林奕匡。 大家好， 我们是 台湾国乐团。

还想怎么说，总说着喜欢漂泊。 欢迎来到第三小时的青春点一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玉米。 这小时依然是由我们两个非常不成才的两个人在这边呢，继续陪伴大家度过绝望的最后一个小时，因为明天又是礼拜一的开始 Blue Monday， 听说好像会下雨 again， 太好了， 然后就是又闷热又要下雨。 Oh yeah， 已经够 Blue 的 Monday 又更 Blue 了。 Oh yeah， 一切都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你也是要为了生活不停的奋斗着、努力着，就是每个礼拜都过一样的日子。 唯一的救赎，我们怎样？ 我还没讲完。 Oh. 唯一的救赎就是听我们的节目。 哦、oh, ，好吧。 然后唯一的救赎，如果你想要，你知道信宗教的时候，你会去告解，比如说基督教可能会去告解，然后你佛教可能也会跟法师父忏悔，就抄什么，像你抄那个水忏什么的。春春啦，我说谁啊，对之类的，就是呢会忏悔。如果呢你想要在这个空中跟我们告解，跟我们忏悔，或是想要我们鼓励你，安慰你，帮你加油打气，你想要对自己说些话，或是你想要对身边的亲朋好友说些话，或者你想要对阿猫阿狗说些话，随便你，或是你想要自言自语，像个就是寂寞人，差点要说笨蛋，不是这个意思。你都欢迎在这个小时呢留言跟我们点歌。那要怎么点歌呢？你只要上我们的飞碟店，不是飞碟，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官方的粉丝团，就是青春点点，那也算官方吗？好啦， 对啊，那是官方啊， 青春点点的粉丝团， 因为你也讲得很官腔， 你就是自己 Google 找到。好，你就是上粉丝团，里面有网志，每个礼拜都会帮你分好，就是礼拜天的点歌啊，留言区啊，都是放在一起的。你只要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然后如果最好是排三个顺位啦，因为不一定是每一首歌我们都有。我已经说了嘛，我们两个是不成才的两个人。好，然后排三个顺序，就比如说你第一首歌想要听什么，第二首歌想听什么，然后你要写些什么话都可以，不要骂我们就好，因为我们承受不起任何的责骂，我们非常脆弱，我们是玻璃心来着。 对，就这样，真 的。好，废话这么多呢，就是要来送上你的歌。哎。我刚刚一开始有介绍那首歌是什么吗？一开始的歌曲没有对吧、 啊？没有， 刚刚听到那首歌，节目最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柯志堂，《你不真的想流浪》。接下来正式进入点歌曲，接下来这一首第一首点播歌曲是来自陈零九的《你他我》，是谁点的呢？红铅笔点的。 对，嗨，你好，我是红铅笔，我想点你陈零九的《你他我》。我最近在追狼王子，爱上新演员张轩瑞，他超可爱的，每次看狼王子都会哭，太感动了。不知道乔治、玛丽有没有看呢？ 如果你每次看都会哭，那你真的要好好收拾你的情绪哦。来听陈零九的《你他我》。 你用你牵过他的手，擦去我眼中的泪，别用你吻过他的嘴，对着我说抱歉，是我太不成熟，他能给的比我多，你又何必哽咽，又何必狼狈，就用你牵过他的手，抹去我心中，就用你吻过他的嘴，对着说。 好的，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曲 A Sky Full of Stars， 满天都是星星啊。天平呢要点这首歌曲要送给他的家乡台东，台东要加油，因为台风的时候重创台东，不知道现在的复原进度到什么地步了。那如果大家有闲有钱有闲然后有时间的话，就多关心一下台东的灾情，然后如果他们还在重建家园很辛苦的话，也不要吝啬伸出你的援手，尽力量力而为啦，量力而为好不好，给他们加油打气。每次我在想说如果要帮那个地区加油打气的时候，你应该去哪里留言，总不能去就是搜寻台东的就是真的住在那边人的 Facebook 或是市政府吧， 市政府这样他民众看不到啊，不会，一般人不会没事上市政府的 Facebook 或是网站去看留言啊。 好吧， 就只能透过我们节目啦。 我觉得如果像日本那样就还不错，像什么熊本市啊或什么，他们都有一个就是真正那个那个市的户头，那个市的一个官方的什么东西，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户头，你说什么 啊？ 你说那个 账户啊，就是那个市的账户。如果其他县市的人民有想要捐款给这个县市，也是可以的。那是一个公开账户。 他们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你要留言就去这边留言，你要捐款就去那边捐款。 对， 你要查最新的动态，你就去那边。 对， 哎，这样很棒。因为比如说，假设我要为台北，我想要跟台东市民说加油，我要去哪里讲，他们才会看得到？不知道。这时候就是发挥我们节目的功能了。哎，我们节目唯一的功能，哎，就是告诉大家，哎，有人有话说， 有这么唯一吗？ 我们要谦虚嘛，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要送给台东的所有人，A Sky Full of Stars。

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 陈大天填词的感人创作哪里来的勇气，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阿令，在台湾偏远地区，我看见特矿高风险家庭的生命景况，也看见这些家庭因着你我的捐款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关怀，他们的故事正在改变。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报名饥饿勇士大会师，帮助台湾特矿高风险家庭找回生命的韧性，勇士出击，危机远离。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02-2175-1995。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灿。2016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7月17平镇，7月31大园热情开唱，魏如萱、陈绮贞等多组超嗨乐团一起来桃园风摇滚吧！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提供。 想你是一种微妙讯息，我会努力为你收场复习，结果你只对我笑笑而已，当你转身以后我自己承受，成为了爱情的流浪者，放逐的灵魂孤单浮游，你的心是否被爱上锁，一个人的自由不叫做自由，我定了就不应该放手，如果有情你错过，我怕从此失去了联络，我定了就不应该放手，如果还可以从头，希望陪着你的人是我。那么多奇怪诱惑，可是我怎么会为你着魔，想不透是在那一次邂逅，让我在失眠里对自己折磨，成为了爱情的流浪者，孤单浮游，你的心是否被爱上锁，一个人的自由算什么自由，我定了就不应该放手，如果有情你错过，我怕从此失去了联络，我定了就不应该放手，如果还可以从头，希望陪着你的人就是我。 是我，不放手我。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的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玉米。 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来自世元界的《不放》。哎，我怎么会把这首歌放进去呢？我想一想。 有点久哦，这蛮久的。 哎，为什么我会把这首歌放进去？还是纯粹只是想要让大家听听啊？好了，这就算了。好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大天，《哪里来的勇气》？谁点的呢？ 嗨，我是点歌战士，我想要点，哎，是点歌战士点的吗？ 下面，兔兔。 嗨，我是兔兔，我想问一下，点歌区是不是没有什么英文歌呢？然后我想要点陈大天的《哪里来的勇气》。 点歌区不是没什么英文歌，是大家有时候不太会点英文歌。嗯，然后有时候就算你点了歌曲，玉米还是会搞错，他可能就是会念到别的，然后留言就这样被越过了，好不好？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大天的《哪里来的勇气》。 结局就当我路过。 的，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啊，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会有世元界的不放，因为呢这个人他没有写他是谁，然后他想要点叮当的歌曲叫我还是一样，因为他说觉得人啊历经时间和经验总会渐渐变得不同，若是身边有能有一两个一直都在而且都不会有剧烈变化的人，也会感觉很温暖的，他就是想点歌，他想要点这首歌呢，但对不起我没有，然后他也没有排顺序，所以我就送他一首歌叫做世元界的不放。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珊妮老师的作品《低调人生》。点歌战士呢，他说他很喜欢陈珊妮，陈珊妮老师呢是7月19号生日，今天几号啊？已经14了， 今天是7月， 啊，18了，所以珊妮老师是明天生日，他想要祝陈珊妮老师生日快乐，也祝跟珊妮老师同天的玛丽生日快乐。这首歌呢来自珊妮老师的《低调人生》。 写信。

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爱是通往天堂的感动。陈洁仪2016重返乐坛最新专辑《天堂边缘》。 爱我走过天堂边缘。 真心发行， 我是黄小虎。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玉米。 这个礼拜的点歌呢已经完全播完了，然后还是告诉大家，不是奉劝，还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点歌呢，记得要到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 Facebook 的粉丝团里面的网址可以点歌哟。好，接下来就送上一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度过这难挨的睡前时光。你不觉得睡觉前真的很难熬吗？ 我觉得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就是在还没有睡意之前，你到底是要看影片呢，还是要看个书呢，还是要滑手机呢， 还是要看个电视呢， 还是要打个游戏呢，这很难选择。 还是要打个阿喵呢 之类的。 对啊，然后一旦你真的看了书，一下做了一些休闲活动，你就觉得哎被屌起，又舍不得睡觉。 对， 然后明明可能又很累了，但是又屌起，然后又不睡好像明天又起不来，可是又不甘心就这样睡去，而且明天是 Blue Monday。 而且为什么每天晚上都会这个样子，真是让我觉得很烦。 哎，人生真的很为难啊。好，不要为难，好听的歌曲来了。来自梁静茹的青青。 好哦，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要跟大家说说晚安再会了，就这样 晚安咯。 这首歌呢是来自哦，没事有没有想要讲这首歌的由来，但是想算了，为什么会点这首歌， 那干嘛不讲， 好讲一下好了。因为昨天呢，诶，应该说严格来算是礼拜六，礼拜六晚上我去听容宗豪的演唱会嘛、嗯、对不对，然后就介绍他的表姐，嗯，他的表姐原来是 Melody 啊，真的假的， 我也傻眼，因为我跟容宗豪这么熟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的表姐是、啊、可能有提过但我忘记了，是音乐，就是我们电之前电台的 Melody， 然后 Melody 就出现 了，他就他在介绍 Melody 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介绍我的表姐，然后他呢他就说我唱了就知道，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我说他说 Melody 就是陶喆， 然后 Melody 就上台了Melody 就说奇怪了，我这你要介绍我应该是唱我的歌曲，你怎么会唱陶先生的歌曲呢？然后我心想说，你知道陶喆跟 Melody 之前的故事吗？ 真的， 你这是啊好。他说明明我就有很多的那个畅销歌曲啊，所以我要来放 Melody 的歌曲。这首歌呢，跟你们说声晚安，然后呢，也同时代表着你的一切业障跟烦恼。这首歌是来自 Melody 的《挥之不去》 真，真烦。 拜拜。 是什么让我听见你说，是什么让我以为你在身边经过，是不是太过和平的分手才让人更舍不得放手，像失了魂魄不愿放过，有你的感觉和任何有你的线索，挥之不去的记忆， 自湖夜游记，好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我们的教改改的文言文已经不讨喜了，所以我必须要为大家翻译成白话文。那一年的秋天，七月的望日之后，也就是俗称中元节， 大家也叫它鬼节。 对， 有山可登，有水可浮， 鬼节就不要去游泳了吧。 以上片段收录于相声瓦舍最新专辑《卖橘子的》，全台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